2009年是古巴革命胜利50周年大庆，卡斯特罗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参加这次活动，与古巴斗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似乎终于能够看到点曙光了。据说在卡斯特罗手术还没有度过危险期的时候，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曾经公开表示过，上帝啊，赶紧把他带走吧。但上帝好像并没有随小布什的愿。根据医生们研究的结果，卡斯特罗家族有长寿史，只要调养得当，理论上他可以活到120岁。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风趣的小故事。2006年，卡斯特罗80寿辰的时候，有人送给他了一只加拉帕克斯乌龟作为生日礼物。病床上的老卡看着乌龟笑了笑，哎，为什么要送我这个？养宠物很麻烦的，好容易培养出了感情，可它总是死在你的前头，而令人伤心。 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 这最后的歌，你也拥有我。